以上您听到的是康万生演唱的京剧《除伤害》片段，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程派传人高华先生当年录制的一段老唱片《碧玉簪》。高华的演唱清丽俊雅，体现了程先生盛年时期的演唱风格。以上您听到的是程派传人高华先生演唱的京剧《碧玉簪》片段。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的舞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唱烂了。 用到了各种摆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下面咱们继续聊戏听戏，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前辈艺术大师马连良、叶盛兰合作的《借赵云》。《借赵云》说的是曹操攻夺徐州，徐州陶谦向刘备求援，刘备自知力量薄弱，向公孙瓒求助兵马，并且借大将赵云以用。刘备对于赵云这员大将是非常喜爱的，而赵云早在盘河之时就已经有心归顺刘备了。 刘备赵云二人在马上缓缓而行，有一大段念，二人借谈论当世英雄来互相试探。刘备是真爱将，赵云呢早有归顺之心，尤其是文白相见的台词，两个人都要念得抑扬顿挫，气韵悠扬，认真地把握外在情绪的同时，还要把人物台词背后的潜在意义念出来，是京剧念当中的精品。马连良、雷喜福、李胜藻等老生大家和姜妙香、叶盛兰、姜世玉等小生名家都擅演这个剧目。请您欣赏1957年的实况录音，马连良饰演刘备，叶盛兰饰演赵云，两位大师的合作堪称是珠联璧合。 赵相之刘世君，母亲天下惶惶，众诸侯乱战不休，将来称王霸业，但不知是哪一家的赵将军可知呀？ 愿上台言过，乃草莽之父，不是帝王之尊，天下英雄实有危机，使君听到发起枪。 哦，这不赵将军不知 不知。 好好好，请请。 哦，赵将军不知。 啊，赵将军。 哎，刘世金 再到相亲一家来了。 哪一家？ 相大河北元绍，乃四十三公温度古里，也有银两文绸之用，将来称王霸业，一定是那元绍的了啊。 哦，那元绍 真是风貌极坦，真情的此人自立单薄，好貌谋断，干大事而贪心，见表里而亡命，非是英雄，况且他眷恋嫉妒，亲心满满是你们无信，他乃三夫之辈，不就请家必要亡，焉能成其大事？那袁绍文他 怎么 不亡能？ 哦，那袁绍不能， 不能。好好好，赵正 哦，那袁绍呢？他不能。 哎，赵将军， 哎， 刘世金 被胡道又相聚下来了， 又是哪一家？ 相大袁绍之弟，名唤袁术，手下兵多将广，地势宽阔，将来称王霸业，一定是那袁术的了啊。 好，那袁大师， 我把他好友一兵 比作何来？ 众内苦苦， 怎么比作众内苦苦呢？ 此人心小，心事端正，好貌谋断，总兵兵落枪两兵，昏迷小子，他乃无耻之辈，焉能成其大事？那袁大师 怎么样？ 他一都问 哦，怎么那袁术呢？他也不能， 不能。 哦，好好好，请啊，请。 哦，那袁术呢也不能。 哎，赵将军， 哎， 刘世金 在胡道又相聚一家来了， 又是哪一家？ 向那晋相王刘表、 哦、 乃汉室宗亲、 哎、 人称八君、 嗯、 手下就有才子张云辅佐、 哦、 将来称王霸业、一定是那刘表的了我 啊！ 晋相王 刘 表、 哎、我堂兄刘金生呐、啊， 寇称你知真乃才士，不幸聪勇才迈张英、 久避山乱、 哦、以后金将九军顶上赐儿子至少那刘表虚名的同时太医 不问 哦怎么那刘表也不能 不能哦好好好好听听 哦听哦那刘表的也不能 哎呀 哎赵将军、 哦、 刘世金被我到刘湘琪家来了 又是哪一家 先进曹操在兖州招贤纳士相拥并强、 哦、 难道因汉失地后来还归于那曹操不成吗好、哦、那曹操是奸雄将来人人都能助之便能叫他称王霸业 这 是我都论在 哦 这不那曹操不是论在 不是论在 是的是的好好好请请请请请 哦 那曹操不是论在哎赵将军 哎 刘世金我到刘湘琪家来了 又是哪一家 想不到公孙兄 啊 手下兵多将广也没有找张军辅佐将来称王霸业一定是我那公孙兄的了啊 好、啊、 我之公儿孙真是、啊、按赵云倒有辅佐之心三代他而不谋不纳忠言恐难以成其大事我知 怎么样 太医 不 分能 哦怎么我拿公孙兄他也不能 不能不能 哎呀赵将军啊 如此这天下也就无人了啊按赵云言听倒有一家、 啊、赵将军不言被我倒明白了、 啊、明白过来呀、啊、 我看赵将军 啊 英雄盖世 哦 名震四海 马上来称王霸业 这是赵将军了啊 惶恐啊惶恐按赵云不过一将而已也能称其大事 倒不是实言了吧 倒是实言的好怎么 云将刘世金 乃 盖世英雄 哎呀不敢不敢 名震四海 哎呀夸张 万红大 哎呀什 么立天大事将来称王霸业一定是刘世金的了 哪个刘世君呐 我刘备 赵将军啊 小不刘备小小的平原行李 也能撑得起大事 有道是天上无云生下雨掌中无将 臣臣从 刘备生来你有 有道是光阴似水，日月而说，人生在世难料尽。 好、哦，故自在呀，故自在，我刘备为江山都走老了啊！ 哎呀，铁石，你看刘备当有爱将之心，安惜四肢，好坏。 元孙有朝一日如鱼得水，我到江头。有朝一日春雷动，分开赴约要上江冲。 哎呀哎呀， 四言大四言， 分明誓言真是誓言呐、啊！ 分明誓言真是誓言。 原在潘伯虎那里是谁？就有心辅佐刘世军。 哦，什么？ 赵将军在潘伯虎那里是谁？ 就有心辅佐我刘备。 真是。 哎呀呀，真乃桃园之喜了、啊。 赵将军， 世军， 你看。天赐不到你我马上就兵， 还是赵将军去。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连良、叶盛兰主演的京剧《借赵云》片段。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广播剧场。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像是